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坐在雪夜大帝身边的那位白金主教在这时睁开了双眼，他的眼睛看上去很浑浊，没有什么光彩。他目光落在了场中的28支参赛队伍之中，似乎在寻找宁风致所说的是哪支队伍似的。此时观众们都已经开始热议，都在猜测宁风致看好的队伍到底是哪一支。 很遗憾啊，没能从宁宗主口中套出他看好的队伍。下面呢，有请天斗城武魂圣殿殿主、武魂殿白金主教萨拉斯大人进行第一轮预选赛抽签。抽签结束之后呢，将由天斗皇家学院副队与他们第一轮抽到的对手进行比赛。这也将是今天的唯一一场比赛。 白金主教萨拉斯缓缓站起身，在宫廷侍女的带领下走到司仪身边，开始进行抽签。他似乎很不愿说话，每抽出一对对手都会交给司仪来宣布。 预选赛第一轮，苍辉学院对战紫星学院。预选赛第一轮，奥兰克学院对战火焰光辉学院。预选赛第一轮，天斗皇家学院对阵史莱克学院。 当听到自己第一轮的对手竟然就是天斗皇家学院副队的时候，史莱克学院众人的脸上神情都变得古怪了起来。 不会这么巧吧？ 太好了，他们不是赶我们出来吗？这次就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实力。 唐三和戴沐白却是一脸苦笑，能够对战天斗皇家学院他们自然巴不得，可穿着现在这身装束成为大赛第一天的焦点，就实在是有些惊讶的。不只是史莱克学院众人，观众们也同样惊讶。别的学院或许受到的关注还不多，但史莱克学院实在是太出彩了。一时间贺道彩的声音源源不断，很多观众都在高喊着作弊二字。在他们看来，天斗皇家学院副队明显是找了一个软柿子捏，毕竟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就不像是一支魂师队伍，更像是一群小丑。抽签结束，白金主教萨拉斯的目光扫向全场。 本座以武魂殿的荣誉起誓，本座抽签绝无虚假，同时本座在这里宣布，在场的魂师学院的参赛学员中，凡是能够进入总决赛者，武魂殿都将破例准许其直接加入武魂圣殿。 此言一出，观众们倒没什么反应，场内的魂师们却是一片哗然。听了这位白金主教的话，雪夜大帝的脸色明显沉了下去，直到他身边的宁风致向这位帝王轻轻地摇了摇头，他的脸色才缓和了几分。这个小细节自然没有逃过唐三的紫极魔瞳，他看出了这其中的一些奥妙。结合大师给自己讲述过的一些事儿，他明白这武魂殿和帝国之间的矛盾似乎已经越来越深，快要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了。否则那位白金主教也不会当着帝国皇帝的面去招揽优秀魂师。 好，那么下面将要进行预选赛第一轮第一场，就是由天斗皇家学院对阵史莱克学院，请各个参赛学员退场，请稍后要进行比赛的两个学院做好准备，半个时辰之后比赛正式开始。 三哥，让我出场吧。 按原计划进行，你不用争了。 学弟放心吧，待会儿哥哥一定帮你好好教训那什么天斗皇家学院的家伙。 胖子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他此刻的眼神用幽怨两个字来形容最为合适。其他学院今天并没有比赛，退场后直接离开了休息区，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登上专门为选手准备的看台去观战了。而天斗皇家学院是天斗帝国皇室的象征，待遇自然和普通学院不一样，并不在这儿休息。偌大的休息室内很快就只剩下史莱克学院一行人。 弗兰德大师、柳二龙三人都没有来，显然这场比赛是要交给他们自行安排了。 小三，你来安排吧。 稍后出场的有老大、我、小五、精灵、黄远、酱猪、泰龙。按照第一套计划进攻，当初我们曾经在天斗皇家学院受到那样的屈辱，虽然那是血腥亲王带给我们的，但天斗皇家学院象征的正是皇室。虽然弗兰德院长和老师他们都没有来，但他们的意思我很清楚，如果我们以后想有好日子过，那么今天就要彻底击溃我们的对手。我想对我们来说一分钟已经足够了。 没错，我们只需要一分钟。 一股无形的肃杀之气以唐三和戴沐白为中心悄然蔓延开来。在独孤博面前无力地退出天斗皇家学院的那一幕，永远都不会从他们脑海中消失。虽然唐三并没有明说，但众人都明白，他们不只是要战胜天斗皇家学院这个二队，而且还要让他们通不过这次预选赛。没过多久，专门的工作人员就来了，催促众人入场。组织者明显不看好他们，连前来带路的工作人员都只有一个。刚走到通道出口，史莱克学院众人就听到外面的司仪正在高声宣布着天斗皇家学院每一个入场人员的名字和他们的武魂。一道金色光束从大斗魂场的一侧高台上打了下来，护送着一个个天斗皇家学院二队的队员入场。天斗皇家学院的队员，先不说实力，单论卖相就已经相当不错了。淡金色的队服左胸处绣着天斗二字，背后是七颗银星的图案，那是天斗帝国的标志。他们一个个英姿飒爽，看上去都是20多岁的样子。在魂导器光芒的照耀下，虽然现在是白天，但他们也似乎在释放着夺目光彩，就像一颗颗金色的小太阳，吸引着观众的眼球。 可恶，这明显是拿我们当绿叶来衬托这些红花的。 黄远说着，愤怒地看着他们。这位独狼魂师的身形虽然不像泰隆那么彪悍，但也相当健壮。和戴沐白一样，他也是一位强攻系魂师，因为性格直爽，很快就被史莱克七怪接受了。 不对吧，我们不是绿叶，而是被当成了牛粪才对。鲜花插在牛粪上，不是才更加耀眼吗？ 和独狼相反，这位相貌有些猥琐、身材瘦长的敏攻系魂师很有女性化的感觉，和他在一起谁都会感觉很不舒服。他那种阴冷的气质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盯着人的毒蛇一般，哪怕是在大家切磋的时候，他也从来不会让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往往是联手攻击的时候有他，承受攻击的时候却绝对找不到他的身影。也正因为如此，精灵才会被戴沐白、黄远、泰隆这些刚猛的男生称为怂男。但幸好他只是性格古怪了一些，实力却相当不俗。 待会儿让他们知道谁才是牛粪。 走吧，轮到我们出场了。 场上的灯光消失，史莱克学院的参赛学员们在一大片的嘘声中缓缓登场。场地内此时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在之前那短短的半个时辰的功夫里，擂台已经搭建完毕。擂台高达10米，呈圆形，直径足有30米开外，面积相当广阔。当然，这还只是一座擂台。等到明天预选赛真正展开的时候，这里将同时摆上5座擂台。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整个赛程中，这预选赛就要占据一半的时间。晋级赛和总决赛都将在天斗帝国与星罗帝国的交界处教皇殿前的大广场上进行，最后的冠军将由教皇亲自颁发奖品，那是何等的尊荣啊！ 果然是区别对待啊！ 唐三眼睛微眯，脸上神色依然平静，和戴沐白一起带着史莱克学院的队员们在擂台中央站成了一排。天斗皇家学院的这支二队一共有16名队员。当初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在天斗皇家学院停留的时间很短，眼前这些人自然不认识他们。而这些出身于贵族的子弟自然更看不上史莱克学院队员们的装束。如果这不是在擂台上，恐怕他们中有不少人都要爆笑出声了。 哼， 真是一群癞蛤蟆，就这样也来参加魂师大赛。哼！ 站在天斗皇家学院二队最前面的是一名身材娇小的男生，此人皮肤白嫩，长得也很漂亮，看上去就像个女孩子，就连说话的声音都阴柔得很。 队长，我们怎么抽到这么对手？真是癞蛤蟆落在脚面上，不咬人也膈应人。你看他们那学院的标志，真是好笑死了。 娇小男生身边一名花枝招展的女生捂住了口鼻，那样子就像是怕闻到史莱克学院学员们身上的味道似的。那名娇小的队长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色眯眯的目光飘向了小舞。 哎呀，只是可惜了这样的小美女了。哼 哼，一个阴阳人，一个勾栏女，我们怎么抽到了这样的对手啊？ 小贱人，你说谁是勾栏女？ 小五，你太有才了，我怎么想不出这么好的形容词？阴阳人配勾栏女，果然是绝配啊！ 好，你们很好。比赛虽然禁止杀死对手，但伤残却是难免的。既然你们自己找死，那也怪不得我们了。 比赛尚未开始，双方已经是剑拔弩张。戴沐白被对方抢了自己的台词，明显有些不爽。此时裁判已经走了过来。 双方行礼，非参赛人员退下擂台。 双方都心不甘情不愿地勉强朝对方弯腰行了个礼，接着多余的队员退下了擂台，双方都只留下了参加这预选赛第一场的七个人。史莱克学院一方站在最前面的是戴沐白、泰隆、黄远三人，第二排是唐三居中，两侧分别是小舞和精灵，绛珠站在最后方。天斗皇家学院这边，除了之前开过口的一男一女之外，剩下的五个人全是身材健壮之辈，五个人在前面站成了一排，像一堵墙似的挡住了后面二人。站在第二排中央的正是那名娇小的队长，不用问也知道，他应该就是这支队伍中的控制系魂师了。而那名身材火爆的少女则是站在了最后面。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